嗨，各位好嘛， 大家好， 又迟咗开波，唔好意思、啊、 要先道歉啦，有啲意外啊，因为 不过咁就啲观众就问系咪我哋 Facebook 技术都搞唔掂，咁啊啲我啱就已经复咗啲观众咧，就有啲有趣技术问题可以分享嘅，不过如何有趣法呢？但系身处现场就未必会觉得好有趣。第一，其实我哋全世界准时咧就喺呢度集合咗嘅，不过第一。女王好明显你见到，就唔喺香港嘅，佢个人啊嗱猫喺度啦，唔紧要啦吓，睇到啦吓，即系奄奄弱弱啊，行过咁啊，继续喺度骚扰紧。咁女王咧就唔喺香港，就喺呢个遥远嘅东影。 系， 咁佢企图千里传音打电话入嚟， 嗯， 咁到而家未收到，所以咁你好腾，梗系第一个技术问题， 嗯、 就唔系 Facebook 有咩问题，而系将人即系啊，即系天涯海角摆低嘅时候咧，就唔系下千人千里传音 work， 呢个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技术问题又系人嘅问题啦，就系、是、原本系女王屋企啦，就有人揸住锁匙嘅，咁个人到而家咧都唔见咗， 系啦。 至于我哋点样爆格爆得入嚟嘅咧，呢个系几有趣嘅话题。咁我哋用咗半个钟头嘅时间爆格爆咗落嚟，一非法占领女王屋企，唔系占领中环，系占领女王屋企。 合法嘅女王预准 我哋占领啊， 预准系啦， 哇， 预准， 但预准又占领，仲有猫喺前面咧，一样嘅嗱， 系啦。 但第三个技术问题啦， 啊， 就经常所有导演都讲，有两种东西就好难喺个镜头里面可以出现嘅 ，B B 同 一只小朋友，二只小动物， 系啦。 嗱呢班猫咧，虽然大家好中意佢哋，但系阿女王都已经讲晒啦。貓是野性難馴，是不會理你的。 哎、 我們浪費了一段時間呢，就跟貓就搏鬥。現 在這隻貓都在搞 女王不在，貓是作反的，基本上是野性難馴，不會聽我們說的。而其中一樣我們搏鬥的東西，就幾有味道的半場三更。這群貓仔呢，就用他們的尿液呢，就宣布佔領了我們的架生。 是 啊，就是我們的。 所以你 不好意思啊， 听众就闻到，但我哋咧就闻到。 我哋又清洗得好辛苦，例如我哋呢啲线路啊，啲咁嘅嘢啦，就其实同啲猫咪咧就要即系清洗佢哋嘅即系鼠鼠噶，所以变咗啲猫咧系一个第三个技术。 但 个 味道仲仍然留喺度嘅。 喂，真系嗨晒啊！我未见啲猫。喂，俾个样嚟睇下，各位猫大哥唔该，猫小姐 唔睬你啊！ 咁而佢哋已经打烂咗呢碗碟啊，诸如此类，已经四散了， 打烂咗嘢噶， 已经打烂咗嘢。咁所以基本上啲技术问题咧，唔系常人难以预算嘅。咁所以希望各位观众又唔好介意，因为网台乜嘢都可以发生，而我哋唔介意，乜都可以玩嘅。即系我哋唔会话因为镜头唔靓仔啊，诸如此类，因为个重点始终都系。可以开到咪， 系，咁啊，终于都开到啦， 终于开咪啊， 啊， 唉，经过千方百计啊，开咪嘅阻挠啫，阿杨今日都好多啊，气顶嘢啊， 呢几日都好，有啲过瘾嘢，有啲气顶嘢啦， 我 哋先讲下早少少啦，嗱。特首選戰咧，大家知啦。 啊，上禮拜講咗，跟住星期一咁，我準時啦，所有嘢都嚇。 喂，林鄭啊，好似即係動員喎。铺天盖地咁样，好似话哇一扎咁样样嘅吓支持言论啊，乜乜物物出晒嚟。 系咁，所以先前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分析咗噶啦。咁嘅煲胎就宣布咗，即系辞职咁耐又唔批啊，诸如此类咧。 啊，唔系煲胎 阿苏仔胡苏，阿胡苏仔，阿胡苏仔，阿胡苏仔宣布咗 ，sorry， 阿胡苏仔宣布咗，即系辞职咁耐都未批啊，诸如此类咧。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啦，唔系阿爷大唔大细超嘅问题。 嗯， 记得就系上次一早分析咗。就係阿六八九之所以被退選咧，都係48小時通知嘅啫。係個關鍵因素咧，就選委啲票數唔掂。 嗯， 咁所以臨到選委選舉前，咁啊佢被勸退，哇！你好嘛，張肯上嘅 嚟啦， 破壞完美啫，大帝真係。得啦，知個位係你嘅。啊，各位同觀眾打下招呼。佢好快會用條美姐嘅鏡頭喺度話，耶！ 系咁啊，六八九， 嗱咁所以嗰下嘢咧， 48小時 就忽然间劝退，然之后咧个选委个票一出咗嚟咧，阿薯片咧就宣布参选噶啦嘛，唔系未宣布参选，系宣布辞职噶啦， 辞职系等待批准， 好明显就系嗰个点票嗰下嘢，佢觉得有把握，或者有机会，或者个形势太明显。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可以想象咧，就如果原本个选举工程嗰个设计就系要六八九连任的话咧，好明显。由呢個薯片叔叔宣布辭職，到臨鄭宣布辭職呢段時間咧， 肯定好多部署要搞。因為雖然林鄭乜口就硬嘅啫，就話我同前任特首好唔同樣嘅，冇咗路線嘅問題。共產黨係唔會同你講呢套噶，共產黨嘅永遠都路線行先噶，集體領導噶， 不能夠有個人意志， 不可以噶。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佢講還佢講。事實上都睇到個部署咧，就好明顯係路線嘅問題。如何確保路線嘅延續，即使你換人？咁所以而家越嚟越明顯咧，就到底係換人定換路線咧？有可能就換咗人而微調路線，但未必係換路線啊！呢個分別好大。 同埋即路線可能同一條路線，就執行嘅方式亦可能會微調啦。 都會咁，所以微調咯嚇。 啊，咁即係話路線唔變，但係執行嘅形式可能有變，人亦都可能有變， 冇錯 啦。 咁啊，林鄭就講咗就話佢會同上一任特首唔同噶啦，有幾唔同啊？大家拭目以待。咁但係起碼而家就睇到嗰個鋪天蓋地嘅動員情況嚟睇咧，咁其實下下都係打住一個目標嘅啫，就係打住阿胡鬚仔，係針對胡鬚仔嘅。咁所以就已經講咗，原本話有機會幫佢助選啊。所以所謂爭營嗰啲人啦，基本上都跳曬槽噶啦，好多已經啊擺明跳噶啦。 但爭營跳槽咧，胡鬚就都冇咩反應住。但最大反應咧，係葉劉喎， 係啊，喊曬噶， 喊曬， 喊曬噶， 完全理解到佢嘅心情噶。嗱，先唔好講 叫得葡萄果然不同凡響啊。 嗱，唔好講 到爆， 大家唔好理佢政唔政治立場先，因為大家從佢嘅角度諗咧，亦都真係喊得出嚟噶。 點解咧？ 喂！做咗咁多嘢，出钱、出力、出心，挨咁多年，系嘛？牺牲咁大，帮阿老董2003年孭嗰只23条嘅镬， 孭咗十几年， 十几年，最后咧，特首个位都唔俾我，仲临尾弹个咁嘅师妹出嚟，仲有嗰啲已经本来话会支持佢嘅选委转态，去咗佢师妹嗰度 吹北風啊嘛， 擺明就好侮辱咯，覺得起碼同佢立場。 咁所以唔係就係話呢個唔係人嘅問題，就是路線嘅問題啦。 不過咁，呢位葉劉咧，你亦都苦心自問，你出錢出力出心，盡心就啱。我哋睇到你，大家認唔認同佢咁樣做係另一回事。佢的確係出錢出力出心，不過係嘛，中共又好。中国又好，中联办又好，姓中的那些完全呢这十几年来，尤其是近这几年，有没有亏欠过你葉劉先？ 应该就是说他自己做的这饭就吃得咸鱼抵得渴咯。 第一吃得咸鱼抵得渴，第二你的回报都不少的噃。我们看见最近，以最近选举为例，摆明你那位姓容的党友是hea选，是吧？不如你答啊，没人问问题啊，不如你答啊，讲到语无伦次，连身边嗰啲党友都顶佢唔顺，都当选，仲要牺牲工联会嘅亲生仔邓家彪嚟拱你喺新界东上， 系 咪啊？西环契仔、西环契女无出其右啦，咁样捧你法，系咪啊？ 咁所以变咗有个落差喺度，乜家科咧？会唔会系佢误会咗原本受力捧，而家忽然之间变成冷遇咧？ 有可能啦，系嘛？ 不过 咁从呢一个角度睇咧，嗱，其实真系你话你爱国都好，国家冇亏待你咯，我觉得。 嗱，中共不嬲都讲得好清楚呢样嘢噶嘛，适当时候你要为国牺牲， 你要为国牺牲，革命亦都系你自愿嘅， 系啊。 但系嗱。你犧牲得嚟，你嘅回報唔少嘅喎，呢十幾年。 計回報一回事啊！嗱，用共產黨嘅思維咧，就係你參加得個革命嘅義舉咧，犧牲係預咗嘅。革命無分前後啊嘛，而家咁所以基本上到你要犧牲，咪就犧牲咯。 係咯。 咁你諗下，即係中央幾時會愛錫過你嗰啲所謂老將嘅即係性命身家諸如此類？有冇爱锡过？ 你睇下党史就知啦。系啦，你睇下党史就知噶啦。 嗱，应该就系佢应该用翻共产党嘅思维，就唔会难过噶啦。就系你一切要为党牺牲。 但我 冇第二句。 我哋感觉到佢唔系净系扮喊，佢真心喊出嚟噶。 真心喊，咁就更加证明咗共产党不可能捧佢咯。有乜可能一个党性咁弱嘅人？ 系咯，你连呢个咁简单嘅嘢， 咁弱嘅人，唉，咁即系。 啊，你连呢个咁简单嘅你都唔明嘅时候咧。佢唔會俾你做特首，特首係香港一個最重要嘅政治職位，就係 執行黨嘅政治路線噶嘛、 嗯？ 你對黨嘅了解原來係咁弱 啊嘛， 咁弱嘅時候你點做特首咧？唔好完啦！ 嗱咁就變咗呢下嘢咧，我哋睇嗰個即係選戰形式，一個禮拜就已經轉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出嚟，亦都有好多人就成日話哦，係咪大細超一定要有鬍鬚撳佢主席？深刻你可以話係，但係都唔係完全係得曬的，而且個今次轉態，即係擁人落馬、換馬呢下嘢咧，北京好狼狽嘅，肯定好狼狽嘅。咁所以而家仲喺收拾嘅残局当中，咁故宫算系大礼定系大包袱的话，呢个真系唔知咩事啦吓。 故宫就算系大礼，但系个处理手法就好差， 变成大包袱咯。 系啦，即系党官，香港嘅港官咧，即系佢哋响执行党嘅路线咧，就真系 差啲， 比较差啲啦。啊，咁啊，始终但系亦都可以睇得到，你喺呢二十年嚟。即九七之后二十年啦、你培养一啲治港嘅班底咧，完全冇办法取代原先英国人培养出嚟嗰个政务官。 冇用啊！冇用啊！冇 完全唔得。 其实有啲即系亲圈子人士都已经讲咗一样好即系肺腑之言噶。上个礼拜已经真系唔系外召人肺啊，就有人自动同我倾偈召肺嗰只，都好清楚咁讲咗个好重要嘅 point， 就系话。点解嗰啲有料嘅人硬系唔肯埋堆嘅咧？ 啊，咁我亦都问过啊，亲中 咁你话统战功夫咗 系啦，入面亲中入面讲过，我话点解你哋揾啲示威出嚟嘅人啊，踩到成地都系五星红旗噶？之后点解唔出得起钱？唔该揾啲似样啲嘅人出嚟啦，你哋 啊，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嚟啦。 哦、啊，佢话出钱都扯唔到好嘅人，好嘅人嗱，好坦白，好嘅人真系唔愿意做呢啲嘢咯。叻嘅人、好人系唔願意做呢啲嘢咯，大家明啦。咁即系话你路治港路线其实系出咗问题。 咁所以咪又翻翻个老大难嘅问题咯，就系话党嘅思维不能路线行先，但系从来冇检讨过路线。检讨嘅只系人，亦都即系话北京同香港嗰个意识落差咧，嗰、那个认识嘅落差咧，系大到呢个地步。 咁好嘅出唔到嚟。佢咪唯有攞嗰啲入嗰啲， 佢唔能夠唔揾人出嚟啊嘛。 佢要揾佢啲咁願意出嚟嗰啲係邊啲咧？咪而家你睇到嘅嗰啲咯，就係、是、舉著紅旗，跟住踩紅旗咯，唔係反紅旗，踩紅旗。 然之後團地團到可以做財政司嗰只， 係咯，就係呢樣啦。 即係再揾啲咁嘅嘢出嚟搞的話，你更加不可能會有人才埋堆咁簡單。 係啦，團地、地主喎、啊，原來 即係團地團到可以做財政司，咁你以後仲有邊個人同你講呢、這個廉潔咧？唔使旨意嘅啫，唔使旨意。 團地之後仲要厚顏無恥地話我係聖經離家書行公義好。 靚仔，你仲喺度揈腳？ 哎呀，只猫喺台度屙尿。 你去完 PP， 你洗咗脚未？你靓仔， 好，我哋继续做节目啊。 跟住佢踩落个机嗰度，喺个机面嗰度揈得啲 VV。嗱，各位观众唔好意思啊，我唔爆粗啊，对住猫，我不嬲好爱心，不过真系好攞命啊。我叫妈咪翻嚟治你啊。 嗱， 咁听我把护士 啊，我都太多嘢 ，sorry， 今晚嗱技术问题 啦，啲猫制造嘅技术问题。嗱， 我谂佢咧，我谂佢哋挂住妈咪，挂住得太紧要啦。呢个明嘅，小动物都有忧郁嘅 ，OK， 明白嘅。咁 你 对我啊？ 咁你嗱，你揾一个团地嘅所谓财政司司长。仲要一團地，仲要大規模經營呢個劏房， 啊、 然之後仲俾人踢爆，仲話我呢啲係行公義、好憐憫，係、啊、符合耶穌嘅愛，係、 嘛？咁變咗就係話點解好人唔埋堆，或者有本事人唔埋堆得啦？再唔檢到路線冇下。 嗱，你睇你聽翻中國傳統個智慧啦，係嘛？王安石讲啊，鸡鸣狗盗出奇门，此事之所以不智也。 咪、就、咯、 是，你成班都系做鸡做狗嘅，咁鸡鸣狗盗咁你真正有识之士点会埋你堆啊？ 我觉得即系侮辱咗啲小动物咯，鸡同狗都唔系咁样嘅，你明白？ 唉、咁啊系，真系 鸡就即系好有即系经济贡献嘅动物嚟噶，搏命生蛋， 亦都系非常 狗系好忠心噶，应该 系啦，鸡亦都非常啊准时啊，报时嘅时候鸡啼系咪一定尽忠。 咁所以你用鸡鸣狗盗嚟形容的话咧，大家勉强可以接受，但我觉得委屈咗啲小动物咯，而家 situation 即系比荒谬更荒谬。咁所以一个礼拜情况变成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大家即系。心平气和，睇下我成日讲以战论战。第一，到底林郑可以挖到几多少所谓原本啊胡须仔咁嘅所谓铁票过嚟的话咧， 拭目以待。但泛民應該就唔會buy㗎啦，300票應該喺胡蘇仔嗰邊嘅。咁反而出現咗邊個界票現象咧，就得人驚啲啦。嗱，我唔當佢真係奸啊，問題客觀嚟睇係界咗票㗎，就胡官出嚟同啲年輕學者就開座談會，又單人匹馬落去屋村。嗱，呢個真係死啦！當年憑阿老董嗰個當選嘅條件就係你夠膽死一個人入去可以翻到出嚟嘅就選你啦。咁啊胡西都做咗呢樣嘢，而同時阿胡官都係做緊呢樣嘢。OK， 跟住咧就係阿胡官亦都深夜咧就一學者之後仲有呢個晚聚，如果冇記錯，就傾到投契嘅。咁有啲人甚至話，終於聽到人講人話，呢個好驚啊！點解？唔係話呢句説話有咩負面嘢，而係話如果有啲核心嘅泛民嘅人，甚至係專業人士，都覺得胡官終於肯講翻人話，心向胡官的話咧，實際係戒咗胡蘇仔票嘅。 係 一個客觀效果啊！我唔假設胡官係好人定壞人，我成日都嗰個好冷血嘅，以戰論戰。個 situation 就係胡官係戒緊胡蘇仔票， 同埋胡官咧。佢系本书嚟打，系嘛、 嗯？ 你边个热门边个冷门关我乜事？我就系做自己咯，系咪啊？我不嬲都被视为大冷门，甚至冇机会，咁啊点啫？我咪做专心做好自己，所以我唔会受任何情绪影响，唔会好似叶柳咁样觉得自己好有机会。啊，突然间原来乜嘢都冇，系嘛？佢从来由开始到以后，我相信佢都唔会咁嘅心啊。因为本书嚟打咧，佢可能去得更放。 應該就係話又講路線問題，唔好意思啦嚇，成日講又好似冷血嘅啫。站在中央嘅立場，所謂路線嚟睇咧，係阿葉劉自己誤會咗啫，即係所有資源分配俾佢諸如此類咧，係要造就佢成為地區直選嘅票後啊嘛。 係咯， 好明顯嘅，你嘅功能分配得好清楚，唔係叫做特首啊兩回事嚟嘅呢樣嘢。 係咯，有消息話佢嗰陣時係願意俾你做呢個立法會主席添，啊咁啊佢又唔制想做特首，咁呢啲係好多傳言啦，係咪？不過即係話佢捧你咧，去到嗰個階段嘅啫，係嘛？當佢唔了解呢個黨嘅時候咧，嚇唔了解呢個黨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錯意，會錯意之後咧就自己傷心， 係咯， 咁冇得怨噃。 憂鬱病通常都係自己屈自己嘅一班人士，咁所以希望佢睇開啲，就係其實中央如果又係睇翻路線嗰樣嘢的話，個定位咧就係佢係地區直選嘅票後，用嚟馬住地區嘅倉腳，即係所謂中產專業嗰班友仔，太古城嗰啲屋苑地方嘅佢就票後啦，係要你馬實啲地盤啊嘛，你地盤唔能夠鬆動啊嘛。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居然想做特首，你問過中央未先？我都好擔心啊！呢下嘢真係。anyway， 不過佢反正無官一身輕，隨時就係參選都得啊。 啊，咁啊，喊完就算啦，係咪？始終都要面對翻現實嘅。咁啊，我亦都相信佢唔會因為咁樣而退選嘅。 一來啦，咁但阿爺嘅部署好明顯睇到嗰、那個呢段時間之內咧，阿胡蘇仔宣布咗辭職，一直都未批，等埋即係上個禮拜都講咗，係等埋阿林鄭一齊批。其實就係呢十幾日裏邊咧，北京搏命背後做嘢，箍票，即係選委嘅票。咁而家就應該係over deliver 噶啦。咁啊，包括咗一啲好核心嘅人物都已經幫阿林鄭拉緊票，打站穩台，包括陳志思在內啊。謠言為咩原因都好啦嚇，咁啊起碼陳志思而家已經企喺個嗰邊，應該就會站台做選舉委員會啊選舉辦嗰邊嘅嘢噶啦。咁所以呢樣嘢形勢急轉直下咧，林鄭啊聚咗啲票出嚟啦。 係啦，係啦，咁啊呢一樣嘢其實佢一路背後做緊嘢嘅，咁啊所以就玩呢一個遊戲圈子嘅人咧，其實應該早啲睇到先。 嗯哼， 系嘛、 嗯， 即系你知道佢突然间咁样样迟啊唔公布、 嗯、 啊，个两个突然间到已经部署好晒啦，我先至正式出手，系、 嗯、 嘛、 嗯？ 大家要知道咧、啊，即系共产党做嘢嘅一啲手法，佢、一定政治上佢一定要 有 最稳阵，冇错，最稳阵。 但系呢度但系所谓大局大势先算啦，但系仲有一个悬念喺度嘅，一轮到你啦， 啊又 洗咗脚未，靓仔 啊， 好攞命。 好攞命系， 我唔会对你点， 系继续。 我对小文动物不嬲好有爱心嘅， 系继续继续。 你打个转，上下镜，开心下，坐稳低，即系表示呢、這个宣示主权。 系啦， 表示完主权之后咧，佢会走噶啦。啊，攞命！咁所以呢段时间阿爷做紧嘢咧，就系、是、好似 overachieve 啦，但系仲有个暗涌，仲有 unknown factor 喺边度咧？非常感言的城堡继续在度焚紧西环， 馮緊西環就係假做王，就是、假傳聖旨，就話其實建制話，起碼北京唔係咁諗喎，仲喺度馮緊呢個張小明。諗咗變咗就係仲喺度懸念喺度嘅啫。如果真係一面倒，咁點解城報仲係咁樣嘅咧？嚇，好有趣啊！咁所以變咗即係個戰況咧，相當撲朔迷離噶。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唯有繼續密切留意。咁啊，嚟緊呢個年宵都仲有政治事件出現喎。 啱啱咧就收到最新消息，就話香港民族黨咧就被 DQ 咗個攤位。 乜嘢 DQ 都有嘅，而家連年宵攤位都可以 DQ。 嗱，我哋先唔講政唔政治先，按道理話。建制成日都講話不能夠用政治干涉商業啊！喂，年宵算係一種商業同埋民間嘅文化活動啊！ 今日警務處咧就講咗好有趣嘅原因出嚟，我唔知係咪關警務處事啊？警務處講就係話，因為考慮到年宵攤檔咧，就到時就會係人潮密集嘅地方，喺人流密集嘅地方裏邊，如果會出現咗一啲所謂有爭拗嘅事件，咁會唔會形成一個所謂公眾秩序嘅隱憂咧？咁樣，甚至為咗公眾利益，我好耐冇用過呢個字眼，用公眾利益咧就 DQ 咗呢個公開投標投翻嚟嘅，唔係貓啊！公開投標投翻嚟嘅年宵攤檔，咁啊。以前你未出現過呢個形象啊， 從來未出現過， 係從來未出現過啊！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係咯， 亦都從來未出現過兩隻貓喺面前搗亂。 嗱，咁啊，呢個咧係完全係政，好明顯係真係完全政治干預咗商業啦。 嗱，有個講法就唔話純商業啊嘛，因為擺到明佢哋賣，咁無所謂啦嚇，所以民即係港獨嘢啦嚇，即係變咗你唔係完全可以用商業去理解，但係有一個好個人嘅 issue 啦。维园年宵系咪真系讲商业嘅先？ 咁你十几廿年嚟都好多政治意识嘅摊位啦。 阿华叔喺度卖挥春，又唔见有人话呢个公众秩序有呢个安全隐患。 我记得系九零年开始就支联会开始摆摊档， 支联会年年都摆摊档。 咁啊，已经系二十几年噶啦。 获都无望六四买呢个咁嘅啊民主女神公仔，每年收好多钱噶。 吓，而家收唔到咩钱？ 算啦，唔紧要，都仲系你哋收钱嘅。 咁啊，但系。跟住咧就好多政黨，九十年代初中期開始， 各大政黨都攞位噶， 自由黨又好，民主黨又好，冇嘢喎， 當宣傳噶， 工聯會、民建聯咩都。 咁所以唯一嘅講法就係話，即係民族黨危險到好似呢個恐怖主義咁樣咯。 哦，咁睇得起佢啊？ 咁睇得起佢啊？ 睇得起佢。 咁所以大家心水清，心清眼亮睇到一樣嘢就係，從未試過用呢個高度去處理。 嗯。 咁啊，當然六八九。仲未落台啦，咁即系路线就冇得变噶，肯定噶啦，即系溜打噶啦。但系你溜打到呢个地步先啊？如果你话会有人到时有啲所谓有势力人士一早响口，会去踩场，会去唔好话派吉噶啦，今次系掟吉噶啦，应该就一定会搞事嘅。喺咁嘅情况底下，咁呢个刑事恐吓应该喺边个先？ 系咯，咁你差佬，喂，你 系 有 唔 系 差佬 维 持秩序嘅咩？ 保障守法嘅公民噶嘛？ 系啊，保障守法嘅公民噶嘛？咁奇怪，边个唔守法先？而家 系嘛？行使暴力嘅，你系唔需要理会佢系乜嘢背景或者乜嘢政治取态，你总之行使暴力嘅，你系去制止甚至拘捕噶嘛？ 系啊，咁所以个情况就越嚟越古怪，就系话今次嗰个所谓处理嘅所谓高度问题咧，就去到史无前例啦。對付一班其實都是學生哥嚟嘅，民族黨啊，靚仔嚟，即係原本就不成氣候嘅。又係嗰句啦，如果我真係制度自信到一個地步嘅話，即係點搶都唔會出事嘅。咁點解用咁高調嚟處理咧？ 唔需要高估呢班人太多。你睇下，你直接 DQ 兩個本土派嘅立法會議員。本土派幾乎是一鋪清袋啦，呢 套都未止啊，因為嗰個殺傷力繼續噶嘛。啱啱剛亦都另外一樣嘢宣布咗噶嘛，就其嗰四個議員咧玩上訴嗰下嘢咧，係包括呢個法援都唔俾噶嘛。咁你唔俾法援，下一句你已經知咩事啦。我預你唔夠錢打官司噶， 係 唔簡單啦。 就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又冇咩反彈喎，喺社會，甚至佢哋嘅支持者都冇咩反彈。 咁我諗嗰班支持者暫時都未諗到點反彈啊！真嘅，因為嗱又係嗰句啦，即係我好唔好話黑心，我點都不過好冷血嘅，成日講呢個以戰論戰，一早已經講咗，你不可能用快樂抗爭嘅手段去做你而家想做嘅嘢，就咁簡單啦。 但係亦都唔需要高估佢哋嘅實力咯。其實你係不斷製造一啲社會嘅議題同空間俾呢班人去發圍。 应该就而家制造紧另一个空间出嚟，就话你将佢转入地下咯，冇所谓嘅。咁样早晚会转入地下，即系预言咗佢早晚转入地下。咁只不过系一嚟周围封散啊嘛，咁你周围扭打啊嘛。问题就会出现一个更加过瘾嘅情况，就转入地下，你系咪真系仲控制到，或者仲管到，或者仲睇到咧？一个另一个更加过瘾嘅 situation 嚟噶嘛。咁所以佢中意制造地下党 ，fine 随便咯。就例如喺建制里边，或者喺个议会里边完全赶走。咁所以议会里边搞法律抗争嗰啲又悭翻啦吓，咁啊议会里边搞肢体暴力抗争又可以悭翻啦。咁啊议会咧早晚就变成啲人胆橡皮图章呢、這个大家都预咗吓。咁所以点解就话即系寸土必争嗰下嘢？点解一早已经提咗大家，即使系功能组别嘅议席都不能放过？就系、是、话当你否决咗政改之后咧，你个原地踏步嗰下嘢咧，你就只能够喺呢一个所谓原地踏步框架里边斗抗争嘅啫嘛，争取你嘅要用嘅嘢。咁所以就话，唔玩法律抗争又如何咧？咁啊，起码选委里边见到个威力啦，三百几一嘢就已经清咗六百九袋， 系啊， 好有效， 而且好多专业界别系横数 啊，系啊， 100%。 但系仲未完全醒觉噶嘛，都话咯，即系好似啊，即系街边鱼蛋档咁，你只要有个食物牌照，你已经可以有饮食界嘅选民噶啦嘛，有几多登记咗先？冇啊嘛，明唔明啊？咁所以就好多原本英国佬当年嗰功能组别设计摆落嚟呢一啲所谓可以左右大局嘅票咧，绝大部分人都未曾拎去用嘅。 就算地区直选咧，啊，都仲有百几二百万人系未 登 记 噶，未登记， 而且当中 甚至好多冇参与投票添啊， 年轻人。 系啊，尤其是年輕人，尤其是年輕人。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年輕人去曬邊咧？啊，把口即係講就天下無敵喎。 講就好似係嗰班人咯，但實質上沉默嘅好多年輕人係絕對冷感咯。 係年輕人自己沉默同冷感，可能數字睇到唔關我事啊。但真係肯出嚟嗰啲唔係冇人 support 噶嘛。就算好冷門中醫嗰屆嗰個界別，肯出嚟嘅有三個，其實全部入曬去。其實唔係吸唔到票㗎， 唔曳㗎。 咁如果多過三個會點啊？嗱，你諗諗明唔明啊？即係雖然有啲界別擺到明好似係做俾某啲人，喂，你冇爭取過，你關鬼事啊？先 ，所以就而家未來咧，嗰個政治醒覺啊等等咧，會越嚟越好睇啦，係嘛？所以就算你而家嗰千二個選委係嘛，都唔係100%聽你北京之笛子㗎啦， 肯定聽啦。咁啊，問題就嗱，上一次已經講過，即係就算阿唐唐啊，即係。俾人即係拉後腳，選唔到啦，陰公啦，都仲有兩百幾票係唔 buy 噶嘛。嗱咁當然經過咗幾年嘅嚇，我唔知統戰定乜家科啦。箍咗幾多咧？呢個又唔敢講， 又 唔敢講。 但係我只係知道本地商界嗰個怨氣係好深。 個矛盾係大，因為係走唔甩嘅呢下嘢。 所以就會唔會本地商界你係咪完全100%控制到咧？ 咁啊， 個投票嘅階段佢哋會俾邊一個咧？呢個？ 系啊，咁所以而家 Day One 我哋已經分析咗，就係話如果你泛民嗰三百幾票，再加埋唐營嗰兩百幾票，其實已經決定咗邊個係特首，差唔多。 已經大到600噶啦， 五百幾噶啦，未到600，因為600已經搞掂噶嘛。今次1194啊嘛， 五百幾，哇，好接近， 唔使600啊嘛，唔使689都可以做特首啊，今年啊，好過癮嘅。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唐營嗰兩百幾票冇失，泛民嗰三百幾票係同一陣線嘅，基本上已經左右大概決定咗邊個特首噶啦。除非人哋可唔可以攞盡嘅啫，好難啦，係咪先？ 難啦， 好難啦，係咪先嚇？ 你背後有啲人進行一啲政治動作，令到泛民嘅票分裂出嚟，或者原唐營嘅票分裂一部分出嚟，咁又例外啦。 嗱，呢個嗰個巧妙嘅 tipping point 喺邊呢度咧？就係唐唐表態嘅問題啦。阿唐唐表態支持林鄭嘅。起码把口系咁讲啊，我未知实情如何，把口系咁讲。咁因为顾之然已经安置咗啦，你发觉阿唐唐已经真系差唔多升到好似阿董建华嗰个高度噶啦吓，即系退休人士嚟计。咁所以基本上党中央已经好关顾地安置咗噶啦，照计。咁如果话唐营冇咗唐唐吹鸡，咁会唔会嗰两百几票流去林郑嗰度咧？咁呢个就要谂啦。 咁啊，亦都讲翻，既然讲开唐呢位姓唐嘅公子啦，有少少搖頭嘆息，你當年被人咁樣整法，你痛定思痛，洗心革面，生罪教訓，五年生罪，五年教訓咧，唔使十年，你自己去從直選嘅方式選區議會、選立法會，重新組織翻你嘅社會支持力量，五年之後佢而家仲有好大機會當選嘅，唔係講笑。佢自己俾人咁样玩法之后，喊完之后， 翻去饮红酒，做富家翁叹世算数。你呢个完全系冇骨嘅表现嚟噶。 咁所以就系话你富二代同埋另一个人物嘅反应好唔同样啦。同样都系遭受到咁惨痛嘅教训嗰位曾主席。 嗯， 啊，佢一样啊，佢损失仲惨重噶嘛，系咪先？佢真系几廿年嗰啲嘅啊。一铺清袋咁滞喎，差唔多。细佬俾人一嘢冚咗死。 细佬仲俾人刮两巴咁滞。 老爱国情何以堪？ 啊、真系情何以堪。 但系曾主席咧就起码痛定思痛，就好似你话斋，生罪教训啊嘛。咁所以佢埋咗智库嗰边啊，做咗好多嘢啊，做咗 training 啊，搞人才啊，搞活动啊，诸如此。你睇到系做紧嘢嘅。 睇到做紧，同埋有个反思，系成个内心。你睇翻2003年23条，佢撑23条嗰个款，同埋而家个款咧，两个人啊，完全。 咁所以一个好个人嘅变数，乜家伙咧，反而老爱国，即系所谓老土共啦吓，即系老爱国嗰边啲票会去边咧？我反而覺得呢個好大懸念喺度，我唔知道有幾多人諗呢樣嘢啊！就以為共產黨或者本地嗰啲共產黨係鐵板一塊，實在唔係噶。你睇上次個分裂現況啊，曾德成一嘢冚落地嗰下嘢，睇下曾主席即係老劈炮嗰下嘢，睇到噶。咁所以嗰度會有變化喺度，會流去邊咧？呢個唔敢講，因為好明顯就係唔 buy 個路線嘅呢下嘢，尤其是係挑起社會分裂呢件事。而呢一樣嘢都好即係唔好話吊鬼地咧，就係話當年土共起家咧，記得仲係啊。六七暴動嗰陣時啊嘛，都可以咁講啊。但係你睇下曾玉成嗰個立場啊、態度啊，完全唔係咁嘅樣㗎。係，佢係反對你分裂社會嗰啲動作，尤其是六八九嗰啲咁，所以人民鬥人民嗰啲姿勢咧，即係佢哋都係過來人，佢哋都係受害者。 完全明白， 佢哋完全明白，咁咪唔應該，亦都唔啱。咁所以其實如果睇翻曾，咁所以如果睇翻曾主席個立場咧，反而佢係做翻一啲係偏中間嘅嘢嘅。 嗯。 咁所以所謂進步泛民也好咧，未必一定反而做得到呢個功能，我好過癮喎。 但係咧，佢哋嘅政治歷練咧，比起所謂進步泛民係犀利好多。當年港英嘅嗰種對呢個傳統老愛國嗰種打壓嘅高壓咧，唔係人人受得起㗎，係嘛？真係分分鐘傾家蕩產冚家㗎。啊，咁佢哋捱過嗰段時間。到捱到97之后仲俾人话俾自己有玩返转头。所以佢哋嘅政治历练我可以话係香港政治团体政治阵营中政治历练最强嘅嗰班。问题佢哋突唔突破到自己个思想。 嗱呢度所以突破思想呢下嘢起码曾主席突破。 佢起码有一个突破到。 我就未知其他嗰啲反省有几快。因为如果你唔想行六八九路线、你唔想见到香港继续分裂内耗内斗嘅咁可能曾主席会有意见俾呢咪先。咁、我唔知胡须仔有几多会听。 同埋亦都对呢个政府嘅不满唔止淨係啊呢位曾主席啊。我哋见到例如左派嗰個教育界啊，對吳克儉嘅嗰種批評係好厲害，因為你呢個咁嘅局長，你已經唔係局長正唔正職嘛，你係嚴重破壞緊佢哋教育界個底線啊！ 係啊， 去到呢個地步，佢哋知道唔可以撐你，仲要鬧你啊！ 係啊， 係嘛？所以呢一樣嘢啊，你自己做，你呢個政府要自己考慮。有良心的请自己反思，为什么要做到这样的地步？ 难度高咯，咁所以现在那个 有良心真的难度高， 难度高啦，大佬。咁所以点解成日又话啲好人唔肯埋位，啲叻人唔肯埋位，你明点解咁啊？ 叻人唔俾你埋位添， 曾主席都唔俾埋位咧， 系咯。咁所以最信得过噶咯。 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嗱，咁我辛苦紧一样嘢，真嘅唔好意思啊，即系做到头都爆埋。嗰1194票，我对晒人名噶啦，已经。我个 spreadsheet 对晒人名出嚟噶啦。 194票系。 1194票，我对齐晒人名，冇多冇少冇漏噶啦，应该就啊，应该冇漏噶啦。咁然之后咧就咩背景啊？朱咗尽量已经数紧嘅，喺度数紧票，我自己喺度数紧票。实在会碌去边一边咧？咁我日日喺度留意住个变化，仲惨过买马啊！话你知，买马都系12只，就系1200只， 日日九死只， 唔知点解咧？九死只马点卖？咁所以变咗就系点解我咁留意啲细节咧？就永我又系嗰个好冷血嗰个以战论战，到底边一类嘅票可以攞得到，边类嘅票攞唔到咧？先系决定你选战结果， 绝对 唔系在于你而家即系炒虾拆立拆蟹，闹呢样闹嗰样，闹系冇用噶。OK， 你闹系冇用噶。正如有睇过《三国演义》嘅明白曹操嗰个名句，满朝公卿由朝哭到夜，由夜哭到明，能哭死董卓虎冇用噶。咁所以变咗就系数票啊，数票以战论战数票，同一票可以点攞？ 最驚嘅咧就係話有啲人可能即係啊飲慣咖啡冇乜留意嚟飲飲飲孖精嗰班嘅時候咧，就唔記得咗去數土共嘅票，咁就好得人驚嘅件事嚟噶。OK， 因為嗰度其實並非鐵板一塊，佢哋相對於其他嗰啲新革命嗰啲咧，即係為啊，即係五斗米肯折腰嗰啲咧，完全唔係嗰只嚟啊！阿楊嘅分析冇錯，佢哋經過幾十年嘅歷練，基本上你嚇佢，佢又唔會驚。你买佢又未必买得起，佢真的有自己自由意志，可能真系有原则。 而且佢哋系佢原则性系比好多，比好多而家嗰班所谓契仔强好多噶。而佢哋系 摆就明 白，为咗班契仔而出卖佢哋。 咁所以革命先后，但系你明知党性系咁噶，咁问题党性如此一回事，呢班老外国本身佢哋唔系铁板一块嘅思考方式。咁所以其实就系其中一个所谓拉票对象咧，应该就系呢一班。 系 so far 咧，我未见曾主席转态过喺林郑嗰边。留意清楚呢下嘢。 系啊，系啊， 因为曾主席个思维方式同佢有少类似，佢明白咩叫路线之争。亦都唔系你个人嘅问题，你把口讲。我同六八九唔同樣，係冇意思嘅對佢嚟講。佢哋見得換人，佢哋見得換屆，見得太多。優先考慮就係路線問題，係好緊要呢樣。我諗佢仲係摸緊底，仲係傾緊偈。 而且佢哋摸底之後，佢亦都有一樣嘢要記住咧，唔好純粹話我揣摩上意。唉，係啊，咁啊得噶啦。呢啲係最低逼嘅政治。嘅政治嚟噶，即係總之係政治投機，邊邊西瓜靠大邊，我覺得大我就投嗰度。啊，呢個已經唔係呢種玩法，真係咧。做下多些少功课，做下多些少政治分析，数一数票。 啱咗，眼蒙晒，把声有啲沙，唔好怪我。 玩而家玩法同以前唔同噶啦， 亦都应该即系话，我真嘅又讲翻句，我从来唔赞成咩快乐抗争啊，快乐乜乜快乐，我从来唔赞成嘅。斗争就系斗争，你唔好同我讲快乐，个结果先系快乐嘅啫。OK， 个过程从来唔会快乐噶。由英国佬留低嗰个代议政制嗰、那个功能组别开始，你讲几十年，几十年到底你香港的选民学晓点玩政治未先？咁所以有一样嘢你唔怪得当年啲英国佬睇你俾唔俾票你？点解？你识玩政治先算咯。 系、 嗯，都话我俾咗票你又如何？你去到今届选委或者去到今届立法会选举个功能组别选举，先叫做真系有人吹鸡出嚟话啊，要全民参与，就算系所谓小圈子都系参与。喂，早啊，应该系咁啦，系嘛？ 早一代嘅人个谂嘢思维，而家新一代起嘅嗰班 就洁癖咯。 一有愿意政治、愿意投入政治嗰啲咧，就有政治洁癖。唔愿意投入政治嘅咧，就话我哋只问生活，就不问政治。到而家呢一代咧，既不论政治洁癖，亦更加唔会话我只问经济，不问政治。总之，我哋就一定要争取政治权力，响有限嘅空间底下争取我哋最大嘅空间。咁啊，唔同咗思维方式唔同，亦都真系过咗，真系足足一两代人，新一代起啊，先至可以有呢一个新嘅转变苗头，就都未有大转变。 咩大转变 啊？所以个进步我见到，但未许过分乐观， 即系天真嘅继续天真，老练继续老练，就两班唔系同一班人嚟 嘅，唔系， 同埋都冇呢个 mix 喺度，即系唔系话嗰个组合里边有啲。既有原則，但系又老練嘅人喺度，咦？有冇咁組織喺度咧？ 又唔覺老練啊！真係冇乜邊個老練喎、 啊。你民主黨到而家仲咁天真嬌， 當年最老練真係司徒華，因為佢本身係對共產黨十分了解，係 啊，都係鬥爭長大嘅人。 係啊，佢直情喺共產黨嘅鬥爭底下長大，但係而家佢呢一樣嘢冇咗咯，佢死咗之後冇咗， 冇啊， 係嘛？ 冚唪唥都繼續喺度，即係食老本 嚇，係食老本啊！老本冇得食噶啦。 咁所以呢下嘢你知个老本一定早晚食尽噶啦。咁但系上一次选举都睇到啦，我又系嘲笑翻你啫嘛。何君尧三万票赢到十万票，你唔食老本咯，就咁简单。 而且个老本系俾嗰啲最老嗰扎，好似咩民协之类啃鬼咗，先至阴功啊！真系。 咁所以呢下嘢嗰个世代交接也好，嗰、那个失效也好，甚至唔讲个战争先算咧，那个矛盾好鬼死大。咁但系今次嗰个选委选举睇到好多新面孔，都系年青嗰班入去，咁系好事嚟噶。好似杨话斋，醒觉终于都。 即系你以前我 唔系而家，即系回归二十年先醒觉，会迟一啲啦。 不过我记得你萧公早好似一两个月前讲过，年轻嘅嗰班中产专业啊，新一代嘅专业啊，或者仲未攞到专业职，但系已经系喺呢条路训练紧嘅呢一班人咧，个意识形态变晒， 一面倒嘅差唔多， 完全系一面倒变晒啊！ 你就睇呢个会计组别嗰个选举结果，你已经见到咩事？ 哦，你以后仲喐到咩咩咩？咩咩咩团地玻璃仲可以搲到入去、 当然会计隔咪会团地波呢入到去噶嘛。 啊，当年立法会嗰个代表就系团地波嚟嘅阴公，好睇翻我谂大家真系。 零八年仲系佢，系咪啊？以后仲好会唔会系佢啊？你自己睇翻会计界个选举啊，系嘛？会计界支持。 啊，林家成啊， 唔系 大家 团地炒地 知道咩背景啊？我唔讲 嘅，唔系啊，团地炒地就一定系香港嘅败类，呢啲系破坏社会啊！因为香港最最民生嘅关键就 系 土地、房屋， 最敏感呢样嘢。 你仲走啲团地炒楼呢一啲咁样样嘅勾当，仲系行公义好廉啊？呢啲就系败类。 嗯哼， 啊，唔理你坐咩职位。 啊，就是、 人格败类，人格破产， 个战况就如此激烈啦。咁所以变咗今次数票咧，都提醒翻大家就留意一下，老爱国会走去边一边，值得研究啊。 我觉得老爱国嗰边咧，多少有啲认清形势啊，有些少即系啊进步嘅。 嗯哼， 啊，因为佢哋嘅政治历练啊，同埋原则性系比较强。 系啊，咁所以其实嗰个所谓点解数票数得咁辛苦就，你泛民300%，我当你系一嚿嘢先算。 当住 嗱，唐营我未知啊，都到商界叫相对嚟讲就统一嘅啫，计利益嘅啫嘛，先。当上次已经分裂咗啦，即系新板块、旧板块嘅问题 啊 嘛。嗱，今次仲会唔会新板块、旧板块延续咧？呢个值得研究下，固之然。但系的而且确喺所谓爱国阵营里边咧，都系有新旧板块噶。 系。 爱国阵营都有分新旧板块嘅，咁到咧换血换咗几多咧？嗱，我哋喺度数紧啦，我又喺度数紧呢样嘢啦。咁希望大家一齐去数啦吓，就千祈唔好漏咗数呢样嘢，因为嗱，正如话斋，如果你泛民三百加唐营原本200几唔变嘅，已经500几，关键嗰几十咧，视乎喺边度嚟咧？一就系商界里面攞翻翻嚟，二其实咪就是爱国阵营咯， 系咯，传统老爱国阵营系啦， 传统老爱国阵营噶啦，咁就变咗数票嗰下嘢就不可能话哦，因为你属于某个功能组别，我，当你铁板一块，全部票都过俾某一个候选人，呢，个系唔 make sense 噶。 以前嘅传统智慧分析唔可以噶啦， 上一届689已经证明咗不可能咁做噶嘛，明唔明啊？如果唔系，因为点解得689票咧？ 点解689咧？又点解会啊？嗰、那個姚松炎響功能組俾佢殺到出嚟咧，係咪 嗱，上一屆選舉嘅時候咧，泛民嗰班友仔都唔肯入去選委嗰度爭位坐噶嘛。其實選委裏邊差唔多清一色都係自己有咁滯啦，除咗立法會議員代表嗰啲嚇，清一色都係自己有咁滯。喺咁嘅情況底下，都會出現689呢個現象，都會出現爭啲流選嘅，即係流會嘅現象要重選嘅，都出現啲險情的話咧，不可能今屆唔出現險情。不可能噶，放咗上次个社会分裂都冇咁严重噶嘛，经咗呢几年之后，啊，我哋嘅节目都爆出嚟啦，占领中环都玩过啦，系咪先？咁严重嘅社会分裂同对立嘅情况底下，再爆埋港独议题啊，诸如此类，喺咁嘅情况底下，你有乜可能嗰个小圈子唔反应嘅大气候先？ 系啦， 咁所以数票小心啲嘅就，即系起码我会好认真地，即系好老土地，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咩行业出身噶啦，我真系好似真系数豆咁数法咧，佢1194，我首先对齐人名先，一定唔会错唔会漏啊，然之后每个人名背后系咩料嘅，我数翻晒先。然之后我先对翻先前嗰啲乜家伙言行啊、立场啊、企位嗰扎嘢，我先再 mark 翻啲屋字落去。咁，希望我尽快做到啦，因为三月先选系一回事啊，但系拉票就唔能够太迟噶，因为好快就要提名嘅时候噶啦，好，快提名噶啦。 希望萧公嘅嗰个分析尽快出炉啦。 我唔嗱就唔叻，万众期待紧我。我唔系叻仔嗰只，我已经忙得发癫，大佬商界瞓都冇时间瞓。反而就系我就提醒大家，我嘅 methodology 系点样样。大家可以參考下， 大家自己計都計到 嘅。就 listen Excel 出嚟，1194個，第一唔好對錯名先。第二分類完之後咧，都唔好以為鐵板一塊，係乜嘢功能組別就等於一定投係咪集票？咁起碼中醫藥界裏邊有三個都已經係泛民啦，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呢下嘢，千祈唔好假設呢樣嘢。第二曾主席喺嗰個位擺咗邊度嘅先？嗰，個圈子裏邊嘅老愛國會唔會希望延續689嗰只社會內部鬥爭路線先？明啊？亦都千祈唔好咁天真叫，就係，有人話我會同第二個人唔同樣，就信以為真。咁可能佢都真心以為係真。大家都留意一樣，我真係我好少逢林鄭啊。OK， 唔好意思啊，我同佢有合作項目，咁所以我知咩事。咁所以變咗林鄭對我嚟講咧，我都係中立嘅。我真系冇从来冇焚过佢啊！央行循证焚呢个天使嚟噶。 嗱，我对 我有瓜葛，冇办法。 嗱，我对林郑冇乜嘢反感嘅。 嗯哼， 嗱，佢系一个英式嘅公务员技术官僚出身，系嘛？佢嘅工作能点解叫做众人奶妈咧？就是，因为呢个 佢抽 嚟 掂咁多人啊嘛。 上嚟嘅时候掂嘅人唔系太多人肯埋堆啊嘛，咁啊个个都要佢凑住，系，嘛？咁啊喺能力上咧。 你是不需要质疑的。但问题是他应该有自己的路线。不要想着说我要走回原先之前五年的路线。你是会你是会为自己倒迷的。你应该说我会走一个新政的路线。以前好的我留，以前不好的我一定不做。 但是689都做过很多小动作的嘛。 绝对多啦，你看今天。 保你不可以脱离的路线，例如摆了团地波做呢个财政司司长先， 所以点解香港嘅土地问题成日土地不足，就系有一班扑街喺度囤地。 嗱，阿杨一定 应该可以用嘅土地，佢哋唔用。 嗱，我就纯粹同呢个布局上面着手，睇得到689依然系想延续自己的政策， 绝对 系。即使自己被勒令劝退啊，虽然自己屋企又俾人摆上台啊，佢依然系好密集而且集中地安插自己的人。在所有关键政府位置里面的。留意到啊，所以好明显就是做部署而已，其实是增加了林郑的施政难度，如果他要当选的话。那他行林郑希望解释一样东西，就是第一，你这个不得掂，你会不会好像林大辉一样，我赔半年粮给你走成。我想全香港市民如果众筹的话，这下第一样一定众筹成功的东 西。一定啊，不是很多钱，六个月人工全香港夹啊。 就是全香港众筹给个。 一人一蚊七百万都不是很贵的。 一人玩玩就是 掟。超过六个月人工啦。 啊、我想小朋友自己会拎晒自己的 钱。这些零用钱一人一毫都得啊。 成个猪仔咁掟埋去。咁所以变咗就係话呢啲施政难度呢，或者呢啲部署呢，好变咗就难睇到爆。就689依然安插緊自己嘅亲信，各大要冲摆晒喺度，確保自己嘅所谓路线可以延续。而讲嘅路线延续呢下一阿杨又发火㗎啦，成本大家睇住阿乐仔做晒功课。而第一样嘢咪就係佢又自刮嘴巴囉，又喐郊野公园囉，讲土地问题係咪。 讲到话郊野公园呢， 低温佢已经讲咗㗎啦，佢当选嗰下话放我嘛，唔做㗎嘛。 佢话呢届政府唔做郊野公园，但係佢喺最后一份施政公园。 佢留俾下届政府做。 佢就係啦，留咗条尾一定要喐呢个郊野公园嘛。跟住成日一个讲日，但係关键根源土地房屋不够，是因为土地没办法释放嘛。我们在这里讲过很多次，萧公写过很多文，土地大把，你是土地政策，土地政策那里错误，或者有土地你不去用，欺善怕恶或者狼狈为奸，才搞到土地不够。 分配问题、啊、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问题、啊、而是资本主义都有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就资本主义不 work， 你根本不是市场行为的嘛。 不是，你说释放土地，我现在打张牌的时候不是释放，是释放现有的房屋单位。 你纠正违规已经搞定了， 释放现有房屋单位，打击炒楼，将那些炒楼囤地囤楼那班惩罚性的罚款，甚至判他们坐长时期的坐监，一定要将香港的房屋变成只能够住，不能够作为任何投资用途。我们祖国讲的房屋是用来住，不是用来投资的。 就不是祖国，都是德国，都是香港啦。 我不讲德国，我们爱国，跟住祖国的路线行路线嘛。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爱国就系啦，要爱国就唔该跟祖国呢一句咧。 但爱国佢哋唔跟我，咁点算咧？ 咁即系假爱国啦。 嗱咁就点解明白？点解头先我即系线下氹阿杨讲呢样嘢就啲老爱国咧？嗱，讲难听啲，站喺佢立场，佢真爱国嘅， 系啊， 系真爱国噶。 咁而家嗰班庙堂嗰班 假爱国嘅嚟搞团地。老爱国嗰啲就劈病冷宫，咁你话会唔会铁板一块？不可能， 不可能啦。 咁所以个选战工程里面提醒大家，各位参选者又好，啊，即系呢个助选者又好，就心清眼亮睇清楚，形势并非如大家想象中咁表面噶。就系净系郊野公园呢下嘢都睇到啊，个路线喺度延续紧噶。到底大家受定唔受啊？嗱，要睇咯。 绝对不能够喐郊野公园。郊野公园唔系俾你做文娱康乐行山，唔系嚟嘅。郊野公园系保护我哋嘅食水个水塘，水资源系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每一个县嘅最重要资源。人系可以。好多人唔食嘢都唔食，你试下几日唔饮水啊？啱唔啱啊？水资源系最重要，中国本身系一个好严重缺水嘅国家， 東江水除了污染嚴重之外，你隨時會有一個大乾旱。 這個題外話啦，即係所謂生態災難咩意思咧？除咗缺水之外，而家最新個消息就唔止霧霾噶咯，係啲霧霾出現變化噶咯，係出現咗酸霧。好啩，即系唔系净系雾霾啲尘会啃死你咁简单，而系嗰啲雾霾本身有啲地方已经出现咗咧，系酸性噶啦。 酸 性，即系话基本上系讲难听啲咧，如果上帝会设计一只杀虫炸弹的话咧，我相信概念都系咁上下嘅。 其实污染物变成酸 炸弹嚟嘅， 污染物变成酸雨咧，响好多工业国家以前都 一早已经出现过噶啦嘛。 你中国更加严重啦。 唔系酸雨啊，酸雨我都明咩事啊？你即系大气对流里面变咗雨落翻落嚟啊嘛，你都会过啫。 系 而家系酸 雾， 酸 雾吸啊， 酸雾咁，所以点解话杀虫炸弹咁解？呢下嘢就杀虫炸弹嚟。 嗱，我自己咧，我真系去过东江嗰边嘅河源。 嗯哼。 嗰度親自見過， 真係遠。 係佢嗰度嘅水咧，佢嗰對水塘啊，或者水嘅嗰個防治污染嘅情況咧，係遠遠比唔上香港嘅水塘。 嗯、 我唔係話上面唔努力啊，但係佢嗰個機制的的確確係個漏洞，你係好明顯睇到。例如佢可以變成一個旅遊區，你嗰度佢有啲船啊，你可以租船喺度遊嚟遊去。 呢個唔係就係嗰個水平嗱，岔開少少題外話，因為我自己都做開啊，即係中國嘢咁耐，自己可以講翻啲內幕消息同大家解釋阿楊所見聞。阿楊就只可以見客觀嚟見，我同啲官員傾完偈，我知咩事。呢個管理水平的而且確就比不上任何地方嘅，咁所以。最慘嘅所謂天然資源嘅詛咒啊！你天然資源越好咧，反而你越撲街噶。係 啊， 正正就係因為河源嗰度點叫河源？因為佢真係河源啊，河嘅源頭，山清水秀，鹽水好靚噶。國家一級水質啊，諸如此類，靚過你法國礦泉水啊，真係咁噶。問題就正正就係呢樣嘢啦。正正因為水質太好，吸引咗啲乜家伙咧？嗰啲靠數字起家嘅官咧，就撲命吸引外商。去嗰度設廠，設乜嘢廠呢？就最需要乾淨水嘅廠。唔講大家可能唔知，但係唔係秘密。大家上網查查中國嘅統計數據，全世界絕大部分嘅呢啲所謂電子顯示屏都係中國做嘅。全世界絕大部分啊，但係中國絕大部分嘅顯示屏，你估喺邊度做啊？ 邊度？ 就係河源。因为嗰个精密电子嘅生产过程需要你用纯净水啊嘛，纯净水从何来啊？如果我喺东江水度抽出嚟，不可能纯净，你点过滤都纯净唔到噶。 系啊， 佢就喺最靓嗰个泉水嗰度，抽全世界最靓嘅水出嚟，然后用最少嘅成本去净化，就用咗洁净水达到嗰个要求，就生产电子显示屏。 系 后果系乜家伙？就系你啲东江水点会黑咪掹咯？ 系咯？ 点解东江水会过得电？有好多电解物质喺里边嘛？ 系咯？我亦都去过深圳嘅一啲水库嗰度啊，经过嘅，喺侧边起酒店啊， 呢个另一个问题啦。 咁你经过嗰个佢当系旅游嘅湖区嘅时候，嘅人工湖区嘅时候咧，有臭味嘅。 嗱， 你经过香港水塘系冇呢种味嘅。 呢个有一个好大分别，都系搞旅游。你试下去日本啲温泉区睇下有冇臭味啊？ 咁啊系咯， 人类都系搞旅游啊， 系咯， 又视乎你点搞咯。 咁啊系咯，佢嗰啲竭泽而渔啊嘛，野 人去旅游啊嘛，大佬啊， 竭泽而渔啊嘛，所以嗱， 竭泽而渔啫。 香港嘅水资源同埋因为水资源而衍生出嚟，会保护佢周围嗰个土地。 咁所以咪就 系 话路线问题咯。如果你当郊野公园啊，屯地波好明显系用嗰啲思维方式啊，以发展硬道理嗰只。如果你用中国大陆嗰种管理天然资源嘅概念嚟管香港，你一定扑街， 一定扑街。 正正就因为香港能够有郊野公园啲山清水秀啫嘛，唔系话你系咪市民康乐咁样顺路嘅啫？唔该阿杨去啦，行山多佢知，顺路去消遣嘅啫。个原意唔系为咗要你去消遣， 系啊， 而系为咗保育啊嘛。咁所以香港保留到我哋山清水秀一个好重要因素就系郊野公园。 系 正正就因为我哋郊野公园咁靓，于是有人盯中佢块地。 系， 于是开发一块地， 用嚟炒楼，用嚟囤地，用嚟 咁你同东江嗰个政即系镇政府嘅思维水平又相差几远咯？咁你明啦，即系如果你系咁玩法的话咧，好快轮到我哋嗰个城门水塘变咗东江水噶，你唔使输入东江水噶，你喺城门水塘攞你就等于东江水嘅水质噶啦。 同埋你嗰个郊野公园咧，系一个高水平嘅发展城市。 系啊， 嗰个陆地保育嘅一个标志嚟噶。嗱，你如果系好粗放嘅嗰种发展模式，就会道道石屎森林。但系你自己睇翻香港，响卫星图一睇啊，香港系大部分绿色土地，北边咧就全部石屎森林。你只系去到一啲边境地方嗰度远足。郊游经过，你望过对面，同埋望翻自己嚟香港呢边。 咁所以咪就反省下啦，就个个都以为发展硬道理嘅时候，而家个个要买毒防毒面具，毒雾森林，毒雾森林嚟噶。即系发展是硬道理，个结果就系你民不聊生，你要买氧气罩，要买防毒面具。调翻转头你睇啦，香港而家难得麦理浩当年划咗郊野公园，保得住你山清水秀。而家你话你要开发佢？ 唔系呢啲唔系叫开发，呢啲叫铲，呢啲叫破坏，要香港冚家铲啊，系铲郊野公园。而呢啲土地嘅利益会落咗啲乜嘢人手上？就系落咗啲最有资本去囤地、囤楼、炒楼、炒地嘅嗰班丧心病狂嘅人手上啊嘛。咁点样可以解决到房屋问题咧？ 嗱，咁所以样又好老实嘅人嚟，我好冷血嘅，大家睇到。 嗱，我系老实讲个事实。是吗？你填晒所有郊，铲走所有郊野公园，你都唔可能解决房屋问题噶嘛？你试下识，你真系你打严厉打击呢啲咁嘅炒楼囤地嗰班友啊！佢哋手上嘅楼啊，啊，全部释放晒出嚟，你唔使起楼都啊，都大把楼空置出嚟啊！ 咁所以我话，其实你唔使计咩，所以辣椒唔辣椒嘅，你净系谂下你学德国佬嗰招啊！嗱，喺个税制上面着手啊，确保你班友唔可以炒楼，唔可以囤地啊！嗱。你土地空置税真系收你土地空置税啦， 仲有物业空置税咧，多咗22万多个单位出嚟噶，户数系少过系少过居住单位噶， 系啊，咁所以一早大家睇翻啲石，我都早已经写过就系香港嘅单位数目多过所有住户户数噶，咁所以 多20几万啊，大佬， 根本就系囤地嘅啫吓，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其实要处理的话咧，睇下林郑系咪真系有方案出咯，睇下胡叔有冇方案出咯，即系所谓港人话咧，就唔系话同你饮下糖水、倾下偈、吹下水，令你觉得好有希望，唔系呢种感觉问题，而调翻转头，佢咪真系有一个政策、一个方案喺度，系足以号召你真系投票俾佢嘅。咁我谂，其实讲紧老外国都系等紧呢样嘢，咁因为佢哋真系经验。太豐富啦嚇，我諗佢唔會再受啲甜言蜜語啊，唔會受嗰套噶啦， 受出賣太多啦， 受出賣太多，反而佢哋會好理性嚟睇，到底你嗰個政策係乜家伙，亦都話到底路線係咩先？如果唔搞清楚呢樣嘢的話，啲票好難歸邊嘅，啊，即係唔係話我落去屋村嚇吉下魚蛋，或者嗰度過下細路，即係唔係嗰啲咁所謂競選宣傳，唔係嗰只唔 work 嘅，對佢嚟講唔 work。咁对啲天真娇可能 work， 喂， 但系对啲老外国一定不 老外国唔使做咧，佢日日都做呢啲嘢啦。阿师奶打电话揾阿师奶，阿乜师奶啊，落雨啦，唔该收衫。佢哋不知几咁在地， 系啊， 系紧贴住每一个佢哋嘅选民噶嘛。佢使乜走去走去同你督鱼蛋啊？ 系真嘅。 佢哋嗰班好多支持者，好多本身都系做紧小贩啊， 冇错 啊，嗱，基层街坊啊。 咁所以就真系密切留意啊！阿杨就真系好忠厚老实嘅人嚟，我唔系，我商界千丝万缕。 你都系天使嚟嘅。 唔系，我同林郑有合作噶，大家孖定我先，我同林郑有合作。 可能 林郑 都系天使咧。 谂下我唔敢 comment 呢样嘢，又个我好冷血，好现实。睇样嘢啫，我睇嗰件事成定唔成嘅啫。OK， 边个其实我唔计较 嘅。死啦！我睇郊野公园呢单嘢，铲就一定成， 嗱， 保就唔成。 有少少未必一定，点解咧？阿林郑系辞职及时嘅，睇清楚啊！呢份施政报告系冇阿林郑嘅名义上嘅手肯嘅，睇清楚， 亦都冇阿胡须。 冇错，系摆得好干净噶。咁所以到底林郑上台嘅时候，系咪真系会依足呢份施政报告去咧？ 咁啊，但愿佢会食。言啦，佢话我会继续延续上届政府嘅路线，呢句系食言啦。 哦，咁我谂清楚啦，咩叫 你自己睇下呢份施政报告有啲食言，好多食言喺度噶，话明喐郊野公园，而家咧就喺本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嚟喐。 咁问题个变个二数系咩咧？就系话呢份施政报告是否等于上一届政府施政报告啦？点解？你冇咗两个好重要嘅核心人物参与。财政司司长冇参与，亦都就当中所讲嘅财政政策系冇财政司司长嘅 endorse 嘅。 有话团地波， 得团地波啫嘛。 咁你只要下届唔受话团地波玩，咁咪搞掂咯。 此一，第二，亦都冇林郑嘅 endorsement 嘅。 他已经不是政务司司长了嘛。 因为他没有这份施政报告的包袱的。 照计没有。如果林郑那个说话你用两种方式调回转头来看的话，他是说上届政府政策的延续嘛。喂，他没有参与的话算不算上届政府先。咁所以一个好个人讲法，而家呢叫看守政府，你唔系叫上届。 咁啊系，自从林郑话，自从六八九话唔玩之后咧，咁啊新闻报道有关佢嘅新闻报道都真系少咗好多。 劲过人噶，劲过人嗱。咁所以记住就阿林郑一个好老练嘅行政官员嚟嘅，佢点会俾啲小动作限死佢啊？谂清楚呢样嘢啊！ 绝对系啊！ 做得奶妈几廿年，难道会俾呢啲咁嘅小杂种拖你后脚玩啊？ 啊！另外我亦都施政报告睇完咧，有一句我睇到农地嗰段啊，啊讲到咧土地发展及执管啊，农地嗰度去年公布嘅新农业政策落实发展良好。对唔住，我到今时今日 唔同意。 你周围乱咁倒，纵容人哋，等于变相鼓励嗰啲土豪恶霸去乱咁倒泥头。 你只系种紧泥头， 你系 紧 破坏紧农地。 嗯哼， 系嘛？ 嗯啊，另外一样嘢，啲观众提醒咗。 系。 嗱 ，comment 还 comment 啦，我未必一定同意。就有观众咧，林郑好离谱，政纲到而家都唔完写，未必。点解咧？的而且确事出突然。 嗯， 你不可能一两个礼拜就写一个政纲啫，唔系话佢完全冇施政理念啊，照计唔系完全冇。问题个变数系咩咧？第一，你又出咗咁嘅施政报告， 嗯， 咁未得人回应，大佬，即系要改定唔改？你又怼住嚟咁嘅几嘢上去做呢个财政司长？咁佢財政個策略如何？係沿用翻現屆政府就擺翻團地波喺度啊？定還是真係升翻正啊傻強上嚟啊？即係技術官僚安靜點樣先？ 傻強， 陳德霖都得噶，乜所謂先？好多個都有資格做財政司司長，即係唯獨是呢個冇嘅啫嘛。大家明噶？ 香港財金人才真係多，應該係世界上比率最多嘅一個城市、啊。 香港財金人才大把，唯獨是一個唔係嘅就坐咗喺度啦。咁你话啦，林郑而家点写政纲啊？嗱，咁我相信林郑而家都真系费煞思量，政纲点写？ 同埋佢净系呢两个礼拜净系应付记者嘅问题咧，你净系设计啲答案， 亦都中途杀咗程咬金嘅西九故宫啊嘛，阴公 吓，佢亦都估唔到系嘛，两镬嘢一齐嚟嘅时候， 我嗱变咗有少少，我觉得系政治上扣分嘅林郑咁，即系咁冇政治智慧。 所以我哋讲嘢有时激动，但系去到呢、這个。位咧，我哋都覺得嗱，就算林鄭未有政綱，都唔可以完全怪佢。我哋係一定以事論事，以戰論戰。 以戰論戰，我咪睇下佢騰雞完一陣又嗱。上一次你記得競選嘅時候咧，點解個政綱咁遲出街咧？其實阿六八九叫陣叫咗好耐啦，要辯論啊，諸如此類。但係嗰陣時，大佬。大家都未人有咩具体政纲出街变乜鬼嘢论啫，傻。咁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大家心水清，数下上一届嗰、那个即系竞选情况咧，所以所有政卷政纲咧都唔系咁早出噶， 系啊， 都唔系咁早出噶， 都系好迟噶。 咁所以今次更加混乱嘅情况底下，六八九被劝退，咁然之后阿胡苏仔一马当先跑出嚟，再加埋胡官，再加埋阿叶刘，咁所以变咗其实嗰、那个即系混战局面非常明显。胡苏仔字都未写好啦，唔使问阿贵啦。咁另外就林郑。更加在短的時間之內，就算他有針正的概念，可能他都想着會延續的，但不是 用特首的身份延續的陰公。現在林咪上馬，他要變的身份出來的話，亦都是肯定要時間去消化，所以正常的這個，所以我覺得大家觀眾拭目以待，我想他一定在做事。 今屆會好看啊， 今屆好看，今屆好看，今屆好看。照計今屆和上屆都有一樣東西不同的，你沒有黑材料出，陰公你出乜鬼黑材料啫？ 系 唯一要黑材料，我坐咗喺度等你揼噶啦，等你收拾佢噶啦，唔关事，佢唔参选噶啦。 胡苏啊，或者林郑都真系 胡苏系冇黑材料噶嘛？ 或者林郑 林 郑 都冇，都唔使谂啦。 胡官又冇， 更加冇 啊！ 而亦都有一个系唔使嘅， 唔使黑材。 唔使啊！大家太清楚啦，都做黑材料又明啦， 即系冇上届咁多过瘾嘢啦。 应该就系嗱，过瘾系另一种做讲， 另一类嘅过瘾， 另一类过瘾。喂，今次可能真系斗政纲。 如果真系斗真， 可能今次真系要斗政纲噶啦。 如果真系净系斗政纲、斗真材实料咧， 好睇噶， 咁就 系 一 个玩噶， 相对嚟讲比较健康。 咁所以亦都系提醒大家唔好跟车太贴。嗱，成報固之前吹雞，大家唔好跟車啦。深考係真，但另一種睇法啦，即係我唔係用陰謀論去睇呢樣嘢，我係用一個好冷血嘅，即係對戰嘅角度嚟睇呢樣嘢。第一，大家各位參選人今屆其實好難出黑材料，甚至冇黑材料可以出。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冇得唔硬鬥政綱，你冇得唔硬鬥政治實力，你冇得唔硬鬥選票。喺咁嘅情況底下，各自都硬鬥嘅時候咧， 咁根本啲选委咧都系疲劳轰炸噶，明唔明啊？佢冇办法，啲神仙笛指佢喺边度行，佢冇办法啦。咁所以变咗好明显，佢唯有真系要睇你情况。咁我唔知阿爷点搞啊？会唔会习近平亲自话哦打点都好啦？我唔知佢会咁傻瓜啦，傻瓜。但系今次好难话有借口俾人一面倒，企埋一边。上一次阿唐唐真系黑材料，有啲人被逼企咗第二边啊嘛。但系都系689票啫，咁所以变咗今次更加精彩啊！咁所以我反而就系希望大家平心静气，即系除咗阿杨咧，应该激动激动唔紧要啊！ 喂，我系见到 啱嘅 地啊，呢啲先激动啫。 但系个矛头唔系指住呢几条友啊， 系啊，你嗰四个，你嗰四个选嘅，我从来冇讲激动嘢啩。 系啦，嗱，就等嗰四等嗰四条友出嚟点回应呢份施政报告？ 会问嘅， 会一定会就到底会同现即系 call 所谓现届政权，即系看守政府嘅啫，即系会同六八九有乜嘢唔同先？ 嗯， 其实呢个反而就系个政纲嘅蓝本啊，明唔明啊？即系明知路线系错嘅，你会同啲咩唔同先？呢个先系第一个大问题。咁、所以反而就系嚟紧呢几个礼拜，陆续会碌出嚟噶啦。啊，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应该值得睇嘅， okay, 绝对值得睇啦，越嚟越好睇添、 啊。今晚女王唔喺度，咁就天地主将搞唔掂，所以争脚。咁啊，费事阻大家咁多时间，即系迟开波，唔好意思。咁希望准时收工先啊。嗱，咁啊，下个礼拜新春特辑噶啦，好。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倾倾偈，新春前个选战形势会发生咩事啊？ 好， 拜。